嗨，大家午安哦。那个，今天我们从今天开始啊，有26堂的这个时间，很长的时间呢，是要换一个很多人不喜欢的科目，叫行政法哦。这个，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科目呢，其来有字哦。我自己一开始哦，在学校学这一科的时候呢，也非常痛恨它。我还记得呢，我当初在学校修完行政法的时候，我的分数是好像92分吧，跟我国考分数差不多了。哦，那这个只是我当。这两个92分，就是说国考的90几分和国考有没有90几分，我忘记了，应该将近了，好将近哦。就是说国考这个分数呢，跟这个学校的分数啊，两个虽然看起来差不多，但是那个含金量是差很多的，好、哦、差很多的。我在学校修完的时候，其实我连行政处分是什么都不太知道哦，真的是非常夸张。为什么拿到这个分数我也不知道。那其实呢，在我想各位同学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在学校里面，其实老师们他都很尽力在教了，我们至少假设是这样子、哦。那但是呢，在吸收上哦，或许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啊，好像有些学校在行政法这一科呢，它其实只有安排4个学分哦，所以学习的过程比较匆促哦。再加上我们学行政法的时候，有其他传统上会认为更重要的科目，好像民事诉讼法，好像刑事诉讼法，那这些科目大科加起来的时候呢，很容易会让我们对于行政法这一科的时间上来讲，会等于说分配上来讲就比较匆促、比较匆忙。那到了要准备国考前夕呢，好，除非是有兴趣要准备公法组的人，不然的话，其实行政法这一科对你来讲是个绊脚石，好，它不像宪法这样子还可以打高空啊，哦，那行政法就是处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那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一些细节你没办法掌握清楚呢，很容易就会有挫折感，以至于呢，很多人对于这个行政法就会有一种陌生感。好、哦，但这陌生感都是可以被克服的。甚至我可以跟大家讲的，行政法应该是所有国考科目里面最好掌握的一科。哦、大家可能觉得很好笑，但是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的确是这个样子。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行政法所用的语言哦，有一些语言呢是人家不喜欢听的，哦、人家不喜欢听的。我前一阵子呢，跟一个蛮资深的律师呢，合办一个很大型的这个促成案件，因为案子还没有结束哦，就不方便讲。在办案这个大型案件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他牵涉到一些行政诉讼的部分，那每次我记得我跟他一起去开庭的时候，我在讲话，他都不想听啊，那个样子很明显。我就讲话的时候，跟行政法院法官在沟通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脸撇开，哦，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我就问他说：“哎，奇怪，我讲话你都不想听，是不是大律师觉得我太值钱了，不想听我讲什么？”他说：“不是，他说每次听你们学公法的人讲话，就很像听到那个和尚在念什么 Om Mani Padme Hum 一样，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哦，觉得你在讲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那这样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误解呢，其实都来自于说我们对于这一科可能花的时间哈太少。那”总归来讲，其实我们看到行政法这个科目，它现在在国考上当然有很重要性，而且呢，随着又有选择题这样子的一个题型出现哦，所以呢，在我们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跟以往哦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什么样不一样呢？首先呢，在我们这个准备哦，就是说传统的一个范围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准备哦，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第二试哦，这个内容里面呢，我们要更灵活了，因为它的实例题呢，它的一个灵活度可以看得出来是越来越高，而且呢，很喜欢跟一些实际的案例呢结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趋势呢，不只有行政法，在每一个国考的科目呢都是如此哦。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哦，法律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一个学门哦，非常入世的学门。当年呢，在我们这个中研院哦，等于说现在已经成立法律所了哦。当年有一个法律研究所的筹备处。那在筹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法律系哦，我说法律这个学科啊，可不可以当作是一个科学哦？其实一直被人家质疑的。所以当年在设所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就说，我们经济哦有数据，我们历史呢有我们的系谱这个相关的学问哦，相关的研究方法。但是呢，你法律你是不是一个客观的科学哦，是被人家质疑的。那我们先跳脱这样的一个质疑，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法律，它的一个用处就在于说要解决问题。公法也是这样子哦，行政法更是如此。那行政法它要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你是主要集中在人民跟行政机关之间。那我们要知道说，人民在面对一个行政机关的时候，他是非常无助的，哦，非常无助的。当然，有些人民呢，不是普通的人民呐，哦，他可能面对行政机关的时候，他甚至比行政机关还要强势。哦，像某些财团，哦，在 BOT 的一个角力过程当中，他甚至比一些地方政府呢，都还要更强势。但是， 毕竟比较常态的过程呢，应该是人民这边是比较弱势的哦，所以在处理所谓的我们国考题目的时候，第一点哦，就是跟实际案例有关的哦，就是处理跟尤其是人民跟国家之间关系的哦，这个具体化的案例呢，它会越来越灵活哦，越来越灵活。所以过去这种所谓的死背或者是只记得一些原理原则，就想要去蒙混过去这样一个时代呢，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说回过头到我们的第一试，第一试它是考选择题。那从今年啊、去年考完的选择题，这个第一试以及呢预考题目，我们都看得出来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有一些题目呢，像它比方说考一些地方制度法的一些大家比较不熟悉的规定，一翻两瞪眼，一翻两瞪眼。那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呢，会迫使我们呢，对于行政法这个学门，对它的一个实定法呢，会更进一步的所谓的细致化的去看哦，不会像以前就是有一些不重要的条文可能跳过去，那有些重要的条文呢，那其实我们会这个在上课的时候呢，会用这个会把它带入哦，让大家比较有印象。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发展啊，因为大家知道说整个解释学哦，法解释学或者说法律它要发展了，其实最终就是回归到法条了。所以大家在答题的时候，我们之后你会跟大家讲到说，整个行政法它的答题技巧就是很简单的三段论，三段论法。那在答题的第一个所谓的大前提呢，其实就是要你引据出你所知道的法规、行政法院的决议，或者是说一些相关的这个判例或判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发现说呢，实务见解的重要性，我们说刚刚讲到说很多实际的案例，可能会入题，再加上说呢，我们对于一些个别条文的熟悉度可能要再增加。第三个就是实务的一个相关的判决。为什么实务的判决重要？在选择题方面呢，其实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是选择题的出题老师，你在出选择题的时候，除了出条文之外，有一种题目呢是非常保险，不会被人家批评的，就是如果你实务的见解作为一个答案的时候，比方说你可以很轻易的说呢，依照我们现行最高行政法院的实务见解，对于比方说公平会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人民检举所谓的一个函复这个性质是什么，它只要加一个前提说呢，请你依照行政法院的见解为准，那这时候呢 ABCD 四个选项就不会有争议了。那反倒是假设它没有加这个前提的话，其实百家争鸣，每个人都有他的一套说法。所以在选择题这一点上呢，其实实务见解的掌握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对这个部分呢，我也会着重。那在申论题的部分呢，或在所谓的第二阶段考试这个部分，其实呢实务见解还是重要。不管是你要批评他也好，或者是老师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都没有关系，但毕竟他是一个标靶，如果连这个靶都没有了，后面所有的批评呢大概都不是什么，大家都已经失所复利，都没有价值了。所以对于条文和实务见解的掌握呢，之后是我们在课堂的时候会是一个基础，会是一个基础。当然学理绝对是一个最基本的架构，我们用这个学理的架构呢会去审视这些实务见解，让大家在考试的时候呢能够这个迅速的去掌握一个实务上它问题的一个争点。好，那回归到我们所要讲这个行政法这一个这个学科哦。那行政法呢，简单来讲就是可以看，从它字面上都看得出来，是要规范行政的一部法律，规范行政的一部法律。那想起来你会觉得很大，你也不知道它的范围在哪里，不知道它的内容有哪一些。那在讲到行政法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原理原则的时候，大家或许是比较熟悉的，比方说像这个比例原则、侵害保护原则、不当利益的禁止原则，这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但是就这些大家所熟悉的内容呢，它大概到底是在行政法的哪一个这个位阶里面？那或者是说呢，大家所学到的，比方说行政处分、行政命令，在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去具体运用？那就牵涉到一个我们对于整个行政法的一个框架，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总体的理解。那在我们进入到这个具体的这个行政法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带大家呢把行政法这个学科呢做一个鸟瞰，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学些什么，以及呢大家在常常已经学过的一些概念，要怎么样把它放在这个框架里面。当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状况之后呢，我们再去细致化的去对于每一个个别的概念，去做一些这个相对深入的分析，再连接一些考试的题目，这样大家就会比较清楚。那在这个每次上行政法，其实呢我都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先带大家去理解。那这个架构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画一个图来表示。如果我们把一个大的框框先框出来，这个大的框框呢，我们知道 讲任何的法律关系啊，任何的一部法，它都会有一个主体的位置啊。如果一部法律它失去了主体，这部法律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哦，比方说呢，如果有一部法它是专门针对哦，然后针对某一次战争哦，它的牺牲者所立的一部法，当这个战争的牺牲者全部都没有的时候，其实呢，这部法就失去它的价值了。那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像比方说像这个375减租哦，跟这个起田条例这些条文，当时代背景不一样了，这样的法呢，也就等于说就没有必要存在了。那同样的呢，在行政法这个部分，它一定会有一个承受的主体。这主体呢，我们一旦抓出来，我们就知道，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公法人作为主体。行政法呢，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承载主体，其实就是公法人。好，公法人。那什么叫做公法人？哦，那我想大家应该有些人应该会多少有一些概念。公法人既然叫人，好，既然叫人，它就是一个有完整人格的一个主体。好，完整人格的主体跟我们自然人可以说呢是放在同一个水平上面去看的。那叫做人呢，一定就是他可以自由自在的跑跳的意思。哦，就是说可以自由自在的对外做成意思表示，可以自由自在的呢，哦，就是接受人家所对他要做的意思表示或一切的行为。那这个公法人具体化来讲呢，其实就是比方说像国家，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公法。当然除了国家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公法人？哦，当然也有哦。比方说呢，像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的地方自治团体、水利会，哦，等等，这些都是公法人的所谓的范畴，好，哦，的范畴。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公法人呢进一步加以细分哦，其实在我国的我们刚刚讲说呢，在整个行政法的学理上哦，在概念上，公法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主体。但是呢，在我们的进一步要讲到我国的行政法的时候，其实公法人反而不是主角，他呢是把他的人格经过区分之后，以里面的内容呢来作为主角哦。这个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很能够理解，我们进一步讲大家就会知道。如果我们把这公法人把它细分成九个单位，但我要再重申的是，一个公法人它里面呢可能不见得只有是可以划分成九个了，它可能有很多个这个区分，像比方说呢，一个公法人之内有时候它可能里面的一个隐藏的一些比较次一级的这个分类呢会非常的多，非常的多。那这个次一级的分类，次一级的划分呢，我们如果为了简单的这个讲解的方便起见呢，我们就暂时把它定成九个。那每一格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名称赋予给它，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名称，它叫行政机关。好，行政机关。好，行政机关。那行政机关呢？什么叫行政机关？好，什么叫行政机关？大家如果去翻一下，如果没有时间翻也没有关系，就听一下就可以了。行政机关它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能够代表一个公法人，代表一个公法人对外做成意思表示的一个行政主体，一个行政组织，一个行政组织。行政机关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它就是行政组织的一种，行政组织的一种，分类下的一种。那它可以什么？可以代表整个公法人呢对外做成一定的这个意思表示。所以呢，它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说，行政机关呢，它本身具有所谓的代表性，它有代表，它可以代表公法人，可以代表公法人，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那如果呢，大家要进一步去看它的一个定义的话呢，我们简单的定义，把它定义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的第三项，第二条第二项，抱歉，第二条的第二项，它就给对它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就是可以代表国家或其他的这个行政主体呢，对外做成一定意思表示的一个行政组织，就叫做所谓的行政机关。那如果大家在学校学过行政法，又有这个认真听的话，就会听过一个东西叫内部单位，叫内部单位。那什么叫内部单位呢？好，假设说我们把这九个格子呢，其中一格我们再进一步划分，其实每一个格子都可以进一步划分，只是为了讲解方便，我们把这个格子呢进一步划分，也划分成九格，那这个比较小的格子呢，这个歪歪的，这比较小的格子呢，等于说在行政机关底下，如果我们再把它区分成九格，那这个更小一部分的格子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叫做一种单位的性质。那在学理上或在目前我们的条文上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所谓的内部单位，内部单位。好，内部单位，好，后面的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吗？如果我字太小的话，就请大家跟我再就举个手哦，讲一声哦。那这个小的格子呢，叫内部单位哦。那内部单位呢，跟我们的行政机关两者之间，如果你要去做区分的话呢，其实不管怎么样去区分，它最后都会归结到一个点，就在于说这两者之间有没有所谓的代表性，有没有代表性？如果说呢有代表性的，我们有个加号表示；如果说呢有可以代表公法人来对外做成一定的意思表示的，我们就称它叫做行政机关。如果没有，如果不能够代表这个国家或者是其他的行政主体呢，对外做成一定的意思表示，它就只是一个内部单位。所以内部单位如果你要说它的定义，它就是一个辅助辅佐行政机关对外行政的一个内部的这个行政组织，内部的行政组织。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这个之后会看到的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呢，也会有相类似的定义，相类似的定义。所以一个是行政机关，一个是内部单位。那讲到这边呢，可能有些同学就会开始在概念上会打架了，就是说那到底怎么去区分行政机关跟内部单位。这个的确在我国呢是一个虽然非常非常大的学问啊，因为我们在区分这两者的时候，在名称上面有时候我们会看不出来，可能同样叫做局什么什么局，但有些局呢它是行政机关，有些局又是内部单位。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进一步的用一些标准进一步的用一些实务上所给我们的一些累积和判决、判例等等的或决议呢，去加以这个划分这个部分等到我们讲到行政组织，还会再进一步的去细说。好，那内部单位这个小小的格子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细分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小框框呢，我们选一个，我们再进一步的把它细分成九格，那这个最小的最小最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像原子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它是怎么去定位呢？我们把它定位成叫做职位，职位有一个内部单位，内部单位底下呢再分的话就变成职位，职位。那这一个职位呢，或许这样讲大家还没办法去领会它是什么东西。职位其实每一个职位上都有一个担当人，我们要知道法人是一个拟制的概念，当然我们现在有些说法是这个通俗是讲说呢，法人是实在说啦，但不管它是实在说拟制说，其实法人它就是一个存在于文件上的东西啦，真正来讲都是要靠自然人去运作这个法人，所以法人一定是有很多很多自然人去让它去运作的，那这些所谓的职位呢，上面就会有自然人把它就站在上面。大家应该爸爸有没有学过这个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巨灵论巨灵论那个利维坦这样子，一个大巨人，然后是这个巨人的身体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民组成的很多很多人组成的。那其实呢，行政组织或者是公法人也是这个样子，它也是有很多很多人组成的组成的。那每一个组成的人呢，就是坐在每一个这个职位上面就坐在这个职位上。那坐在职位上呢，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职位的一个担当人。每一个职位呢，上面都有一个人坐在这里，叫做职位担当人。职位担当人，那职位担当人呢？如果大家觉得很拗口、不熟悉，其实呢，就是我们在法律上所称的叫做公务员啊，公务员，就是职位担当人，公务员。所以由公务员呢，会组成什么？会这个进一步扩展成一个单位。然后这个单位呢，再进一步扩展成是一个行政机关。这个机关呢，其实它再进一步扩展，就是公法人的概念。所以呢，在我们的行政法律关系里面，一个最主要的主体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公法人，公法人它的模样呢，大概是长得这个样子，大概长这个样子。那如果只是有一个主体存在，他如果不会对外做成任何的行为，其实我们对于行政，这个行政法可能也不需要规范的，如果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一个公法人他是个宅男，他在家里面他什么都不做，关在家里，然后也不会对外做成任何的一个侵害的时候，我们何必去规范他？不用去规范他，反而要防他会不会在家里面烧炭啊，会不会上网上到一半，然后就这个自己就猝死了？我们反而要保护他。但就坏就坏在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它会对外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所以我们要去规范它。刚才讲到这个对外法律效果之前呢，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更深入去理解它里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刚看到这个图里面呢，是一个最简单的结构：行政机关内部单位，还有一个所谓的职位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然呢，会有一些这个稍微有一些变化出现，那这个变化呢，就是考试里面所喜欢考的。那这边我先给大家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做介绍，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跟行政机关相对，我们说这比较大的格子呢，我们都称它为行政机关，好，行政机关。那其实有时候这个大的格子哦，它会变成一个所谓的行政，叫做机构，好，机构。机关跟机构是不是一样的观念？至少在我们的这个行政法里面呢，它是必须要去做区分的两个观念，行政机关跟行政机构。那行政机关跟行政机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首先讲，它都是公法人这个大的概念底下 的一种行政组织啊，而且是一个最先去划分的一个，等于说最优先划分的一个行政组织。那一个行政机构呢，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跟行政机关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讲行政机关，它其实就是代表，可以代表公法人做对外做成一定意思表示的这个所谓的行政组织。同样的，行政机构呢，它某程度上来讲，它也可以代表行政机关呢对外做成一定的意思表示。但是啊，我们把它拉到这边来讲，一个行政机构它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我们如果说它是个机构，那这个机构呢，其实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它叫做公营招务。叫营造物，那什么叫营造物？好，什么叫营造物？营造物呢？其实说穿了，它就是一种一个有人和有物呢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好，讲具体的例子，好，比方说像监狱就是一种营造物，包含像我们的学校，好，公立的学校也是一种营造物。你可以想象呢，一个学校，好，它有这个公务员，好，它有老师，好，等等组合在一起，好，组合在一起。它有校舍，等于说它是一群人和物的组合，好，人和物的组合，好，人加物。那人和物的组合，大家会讲说，行政机关不是也是人加物、人和物的组合吗？哦，大家如果去看一些行政机关，比方说行政院，哦，对，加个行政两个字，哦，总不会错嘛。行政院它也是有人，对不对？要有行政院的这个院舍，那还有联合办公大楼，这不是也是一种人和物的一个结合吗？哦，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营造物是人和物的结合呢？主要的其实是啊，当营造物结合了人和物之后呢，它会对外发生一定的利用关系，好，利用关系，或者是人民来利用它，那中间会有一个成立所谓的利用关系，利用关系。这个利用关系呢，哦，很多种多样，比方说像我们刚刚举到的例子，学生好，去利用学校。学生去利用学校，那监狱呢是犯人呢去利用监狱，利用来做什么？来矫治自己的这个不良的一些习气。哦，当然只是学理上而已了。哦，真正可不可以这样做？哦，是很值得怀疑的。像就我所知啊，这个之前有一个反正呢也是在地方上面很有势力的一位人士啊，后来呢因为贪污治罪条例去坐牢之后，在里面也是吃香喝辣。哦，也是这个会矫治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到时候出来之后尿酸太高也不一定。好，那另外就是说呢，之前我还差点有交接一个案子，还有后来没有接哦。那就是跟某一个这个狱政的一个事件有关哦。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比方说到监狱里面呢，好像如果大家之后当律师会去律见，好，会律见。那律见的时候，有时候家属呢会托你买一些东西带进去。那有时候你为了麻烦，就在干脆在这个监所里面的这个福利社买就好。好，买一些什么，像这个我们一个大学长姓陈，哦，他进看守所的时候或进监狱的时候，不是常常都会有人说他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啊，帮他带了什么东西给他。好，如果我们在监狱里面他的福利社买东西的话，那你大家觉得这些钱难道真的给福利社赚走吗？哦，当然不是啊，哦，当然不是。除了福利社这些人之外呢，后面还有很多人会拿啦，哦，会拿，甚至还有一个合法化的叫做一个员工福利金啊，哦，福利金，这福利金的金额之高啊，哦，令很多人称羡。那后来呢，因为法务部发现这个问题哦，就想要把这个福利金取消掉，就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哦，非常非常大的反弹。这就是我们的公营招募的一个面向，叫利用关系，哦，利用关系。那我们讲利用关系，当然是主要集中在于说，比方说人犯，哦，犯人，哦，跟监狱之间的一个关系，哦，有一个利用关系。那详细的一个比较细致的东西，我们等到行政组织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说。我们这边要讲的是呢，大家应该常听到一个观念，叫做所谓的这个行政法人，哦，行政法人。那行政法人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边呢就接着讲下去。行政法人简单来讲，它就是把公营招募呢，哦，把这个我们这边看到有公营招募，哦，营招募，把营招募啊，把它独立成是一个人格，哦， 行政法，把一个本来是营造物的这样子一个，等于说它本来只是一个在公法人底下的一个组织呢，把它独立成什么一个完整的人格，一个公法人，哦，完整的人格。那大家可能会很难想象哦，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哦？就你像我常举的例子，比方说呢，大家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它的传说呢是，上帝呢把这个亚当的一根肋骨哦拔出来之后，把它变成夏娃哦，这样子就是一个肋骨呢把它抽出来，本来它只是公法人底下的一个器官，他把它拿出来之后哦，本来是公民造物哦，是公民造物，就进一步能把这个器官呢独立成一个完整的另外的人格，好、哦，完整的另外的人格。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哦，那大家知道，现在目前来讲，我们的一个行政法人法已经立法通过了哦，也会是我们今后考试的一个重点所在。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行政法人法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其实大家很简单哦，大家知道呢，待在这个家里面，好、哦，待在这个大的行政组织里面，有好有坏，好、哦、有好有坏，就跟大家呢在可能住在家里面一样，住在家里有好有坏，好就是什么呢？好就是。这个行政组织呢，会给他必要的营养，哦，会给他一些预算啊，给他人啊等等，他不用担心呢，他还要去外面讨生活。那同样呢，大家住在家里面，哦，父母亲会供应你，哦，理论上会供应你的三餐，对不对？会给你零用钱，哦，会给你这个生活上所必须要的一些这个给养，哦，当然有时候一边给可能一边念啊，好像我知道有些同学呢，可能在家里面啊准备考试。那每个人都胸怀大志哦，当然不希望说呢，因为做一些比较杂的工作呢，影响到自己本身的一个考试的准备。但是有不免呢，哈、哦，就会有一些爸爸妈妈比较急，旁边就会念说呢，啊，长这么大还在靠我养，哦，这种听的话就很刺耳，哦，就很刺耳。哦、好几次就一同学打电话跟我哭诉，就是哭诉这种事情。有些女生哦，说她爸爸妈妈都说她在家里面当米虫啊，怎么样？那当然了，考上之后这些全部都这个全部都拨乱反正了、啊、哦。但是没有考上的话呢，全部都重来一次。那这边我先撇去不谈，就是说，那在家里面有家里面的好处，但是呢，如果哦，如果独立出去，哦，独立出去了，那有好处有坏处，哦，就是说，独立出去当然好处是什么？自由了嘛，好、哦，自由了，独立之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法人格，他自由了，所以呢，他的一个你要用什么样的人，哦，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你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哦，但是坏处在于说呢，那钱的部分就自己想办法了哦。你既然搬出去住，那我的钱就不会给你了哦，是这样。但我知道有些人呢，他可能在这个租去外面租之后，妈妈还是给他钱哦。但是呢，这个在我们的行政法人这样一个例子里面，当然国家还是偶尔会编一些预算，但是他并不是就不会像在行政组织里面呢，就那么理所当然的一定会给你预算。哦，所以呢，在我们的行政法人这个部分，它其实强调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效率化的经营啊，哦、效率化经营。希望呢，把你从一个家里面哦，这样一个很规矩很多的家，大家知道这个国家呢，这个家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规矩很多的，好、哦、规矩很多的。你要用什么人，你要法律规定，你要花多少钱呢？必须要经过立法者的监督，好、哦，立法者的监督，好、哦，所以这是一个很这个很繁杂的过程。那独立出去之后呢，你有自己的决定权的，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呢，很抱歉，钱你要自己想办法，好、哦，你要想办法。那现在目前来讲，我们的一个例子啊，如果讲行政法人的例子呢，就是在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附近的啊两厅院，就是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哦，简称两厅院哦，两厅院就是本来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公营造物哦，负责文艺活动的公营造物，后来呢被独立成是什么？被独立成是一个行政法人哦，行政法人。那行政法人法人法立法之后呢，其实下一步所要指的一个标的哦，就叫做所谓的这个大学哦，公立大学。那公立大学目前呢也是靠教育部的预算，但是呢，一旦在行政法人化之后呢，恐怕也就是要自己自筹裁员了，哦，自筹裁员了。那在我们大家知道有听过这个5年500亿这个预算嘛？很多学校在拿这个5年500亿的时候，他就签了一个切结啦。什么样的切结？就是说呢，我拿这个钱呢，一方面我们要致力于我本校的一个法人化，好、哦，我们要独立出去，好、哦，独立出去。那独立出去呢，在日本的经验哈，就很多学校呢，可能突然就没饭吃，因为弄不到钱，好，弄不到钱，是这样子。那这是一个面向，就是行政法人的问题。当然，行政法人呢之后，我们还会讲到它很多细的一个部分，也是考试很喜欢考的。比方说呢，本来啊，在行政组织里面的这些公务员，哦，这些很多很多这个小框框里的公务员，被独立出去之后，哎，那分家了，对不对？分家了之后，这些公务员还没有公务员身份呢，他的公务员身份怎么保障？ 就是一个行政法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所在。好，这是一个。再就是说独立出去之后，哎，那他的这个我们本来这个国家对他要怎么做监督？哦，你也毕竟他是行政法，他也是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所谓的公共任务存在。比方说两厅院呢，哦，他就是要办一些音乐会嘛，哦，办一些文艺活动。那可不可以两厅院今天突然讲说呢，我把我的国家音乐厅改成国家夜店，哦，大家里面跳舞喝酒，哦，可不可以？哦，当然这部分的国家还是要对他做一些这个管控，哦，不能够就让他这样予取予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概念叫做独立机关，哦，独立机关。那什么叫做独立机关呢，啊？其实独立机关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把一个行政机关，哦，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我们把这个行政机关，哦，本来在这边，对不对？哦，本来也是在组织里面，我们也把它某程度上来讲，把它画出来，把它画出来。有一个东西呢，我们叫独立机关。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有独立机关呢？因为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两个啊？因为这是目前啊，所谓行政法和独立机关呢，算是在组织法上面的一个这个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啦。那很多人都会把行政法人跟独立机关的两个混在一起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混在一起的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好，那首先讲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说独立机关跟行政法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回归到独立机关的这个本质来讲哦。独立机关呢，它会不会是公法人？它其实不是公法人哦。像行政法人，它从这个营造物呢切出去之后，哦，它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变成公法人的一个形态，一个独立的手脚。就你像一个器官被拿出去之后，它长了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手脚，变成一个独立的人。但独立机关并没有哦。独立机关从它名称上就知道，它还是一个机关的性质哦，它还是一个机关的性质，它并不是所谓的法人的性质。那既然是机关的性质呢，它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某程度上来讲，它还是跟我们的这个行政的一个大的一个行政法呢是藕断丝连的，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什么一定的这个连接性，哦，一定的连接性。那我们先举例子好了，哦，大家知道说呢，在我们学习任何行政法的概念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你学到一个概念啊，哦，比方说你学到独立机关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能够举出一个例子，叫做它是独立机关。哦，你要举例子，如果举不出例子来呢，表示你对于这个概念呢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好，哦，那刚刚我们在行政法人这一边呢，我们所举到的例子，像比方说像两厅院，好，哦，像营造物这边呢，像比方说学校，好，哦，公立学校、监狱等等。那独立机关的例子呢，我想大家应该也多少都有听过哦。比方说呢，像通传会，我们的 NCC， 好，哦，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哦，当然最近呢，它也是蛮红的哦，这很多事情让他红了。那他其实应该这样讲，他从成立完了之后啊，就没有不红过了，一直都蛮红的哦。然后，但是红的东西都通常都没有很正面哦。对啊，大家对他的一个观感好像都是这个，他做的好事情不会感谢他了哦。大家如果什么事情忽略掉了哦，那当然就把他群起了公职，当然他的一个原罪存在。那 NCC 呢？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这个独立机关？这个独立机关呢，其实大家从两个字去理解，哦，两组词去理解的，哦，一组是独立，哦，一组是机关，哦，一组是机关。叫机关呢，我刚刚讲了，其实它表示说它跟什么？它跟这个整个大的行政主体之间还有一定的连接性。什么样的连接呢？哦，在于这个组织上面呢是连接的，哦，在组织上面，同样我们这条线就是一个组织法上的连接。换句话说呢，哦，这个之后我们还会再讲哦。先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啊，其实对于独立机关的人士呢，行政机关还是有一定的什么，一定的这个掌握的这个权限，好，哦，掌握的权限啊。所以，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我们的释字六一三号解释，他会说呢，其实整个行政院哦，还是要对独立机关它的一个施政的成败来负责。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独立机关的一个人事的一个部分，他不能够完全被切开，不去做任何事情。好，哦，所以呢，其实独立机关它的一个机关的属性呢，还是表现在它的组织上。换句话说呢，它虽然说看起来是跟行政机关有某程度上来讲是这个不一样，哦，跟我们的公法人呢是有一个类似像分家的状态，但其实呢，他们这个关系呢还是在，还是管得到，哦，还是管得到。那独立机关的独立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它的独立是表现在，哦，大家也可以有先有一个概念，它独立是表现在于说呢，它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哦，行使职权的时候。那，啊，简单来讲，什么叫行使职权的时候是独立？ 力的、哦、就是说呢、啊、比方说我们的 NCC 呢，如果大家知道最近比较红的这个新闻、啊、就是 Makio、哦、Makio 那 Makio 这个新闻呢，但大家应该看得快要吐了吧、哦、还是大家觉得看得津津有味，我知道、哦、但是我那天呢，我就是特别把码表拿出来、哦、然后把中天新闻打开，然后呢就开始量从这个整点开始他报了多久、哦、就报了大概32分钟嘛、哦、就是60分钟报了32分钟、哦、还中间我记得没有广告、哦、很厉害、哦、为了抢收视率。那比方说呢、哦、今天我们看这个事情呢真的觉得、已经看了不想看了、哦、看了不想看了，又不是什么这个又不是什么多大的新闻，为什么这样报？那好，那不想看了之后呢，我们请 NCC 介入、哦、请 NCC 介入。那 NCC 这时候可能他比方说他对于某个电视台他可能就发了一个作为、哦、我们先不讲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跟他们讲说呢，你不要再播了、哦、你播这样的新闻呢已经超过了你应该有的尺度，或者是某个电视台呢专访这个当事人有没有、哦、专访两个小时、哦、然后这个部分这个跟比方说 NCC 如果觉得不妥、哦、觉得不妥，他呢就发一个文件、哦、给这个电视公司，这就是一个什么叫做行使职权、哦、行使职权。那所谓的独立机关行使职权的独立，就是说呢，当这个独立机关要做这样一个职权的行使，等于说对外要做一个行政行为的时候，他不需要去问、哦、他这个我们国家里面的老大、哦、尤其行政部门的老大。换句话说，比方说今天行这个 NCC 呢，他要发一个文呢、哦、比方说给某个电视台说，你不要再播某一类的新闻，或者你播这个新闻的比例你要降低的时候，他不需要回过头去再问、哦、就是按照这个科层体系、哦、去问、哦、这个比方说行政院长说，哎，我可不可以发这个东西，他不需要去问。那再讲也这个厉害一点、哦、比方说呢，如果有个电视台在播这个新闻的时候他逾越了他的尺度，就会被处罚。那 NCC 在处罚这一个电视台的时候呢，他也不需要去问、哦、去问这个机关本身、哦、这个等于说法人本身或者是这个机关的一个这个首长、哦、比方说行政院长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发这个，哦、他自己就可以做、哦、那为什么我们要把一些机关呢变成独立机关，像通传会为什么要把它独立出来？其实最主要的用意、哦、跟我们刚看到行政法人用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把行政法人独立出来呢，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哦、主要用意在于说我们要让它效率化，比方说呢要办一个文艺活动可以办得更有效率，办一个学校可以办得更好。但是呢我们把独立机关独立出来，它的用意是在于什么？是在于说呢，我们不希望呢公权力去介入一些民间的生活，我们也希望呢公权力呢能够有它在某些敏感的公权力呢有它的中立性、哦、比方说像什么，像通传会呢，这个权限如果我们把它保留在这个大的这个国家的架构里面的话，那就会变成什么可能啊、哦、就会变成执政党一个钳制言论的工具。哦、比方说呢，今天有某个电视台对我执政党不利，我可能就透过 NCC 这个权限，我让你不能播，我让你这个换照不过、哦、我让你这个比方说呢一天到晚被处罚，一天到晚节目被禁播、哦、一天到晚的这个就不能够再继续换照，这样子是这个、手段非常非常多、哦、所以呢我们要把它独立出来的原因就是在于说能够让什么，能够让敏感的一些比较敏感，有些公权比较敏感的公权力能够中立化，但能够中立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用意呢，是在它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部分呢，能够这个少中立，哦，少中立，不要呢，就是只是仅仅被执政党所把持，哦，执政党所把持。好，所以简单来讲，我们整个对于我们行政法的主体呢，我们大概来讲可以有这样的理解，可以有这样的理解。那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哦，一个行政法的主体呢，它可能会对外发生一定的一个所谓的法律的行为，哦，产生对这个其他人的法律效果，哦，其他人的法律效果。所以呢，这时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制定所谓的相关的行政法规的一个原因哦。一个行政，我们如果呢，当然这个图已经被我画乱了，就是说，假设呢，我们想象一个公法人哦，他透过行政机关呢，哦，比方说呢，他对外，哦，做成的行政行为。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行政行为。那有些教科书呢会把这个公法组织呢对外做成的行为呢叫做行政作用。那行政作用、哦、其实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哦、行政行为、哦。不管你要用什么，反正我们两个都讲、哦、行政行为行政作用。那它会对谁做行政作用呢？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哦、包含了这个国家、哦、国家里面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独立出来变成独立机关，或者是刚刚我们讲行政机构、哦、变成所谓的行政法人、公民招募等等，这群国家组织呢，都有可能对外做成一定的这个行政行为。 一定的行政行为。那这个行政行为的对象是谁？对象是谁？对象有好几种，好几种。其中一种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我们都是叫人民，人民。人民呢，可能就是行政作用的对象，他可能就直接，比方说呢，我们今天在路上，走一走，可能比方说看到红灯呢，我们没有等，我们就直接闯过去了，闯过去之后呢，就被警察拦下来，说你不能再走，然后呢，就给你，就请你把证件拿出来，他开张罚单给你，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你产生了一定的这个行政作用、行政行为。那另外呢，除了人民之外，刚刚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一个，就是说呢，一个国家的公法人，刚刚那边是国家，国家公法人可能会对谁？可能会对，比方说另外一个公法人，一个公法人，这个公法人看起来这框框比较小，当然同样它也可以这样继续细分成九格啊，里面再做九格这样。那这个小小的公法人呢，我们叫做地方自治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地方自治团体，比方说呢，我们所处的这个天龙国就是应该就是台北市台北市。但有些人讲说呢，其实除了大安、新义之外，就不能叫天龙国了就全部都是蛮棒的我记得我刚刚来，因为之前我以前我高中念台中啦，在台中念高中，然后后来到台北来求学那时候还没有天龙国这个名称啊。不过这个那个时候的氛围其实很有趣就是说在班上其实呢。这两区的人好像都会比较聚在一起，比较聚在一起。但不是说他们就比较不好，也是都很好的朋友，只是就是那个气质好像就不是很一样，气质不是很一样。那当然有些只是这个误解啊，那开开玩笑就算了。那地方自治团体呢？比方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所谓的台北市好了那有些人会认为呢，这个地方自治团体呢是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那到底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讲地方自治团体的时候，它到底是台北市还是台北市政府？其实呢，大家要记得一个观念所谓的地方自治团体呢，它指的就是，比方说我们以台北市来讲的话，就是台北市本身，它就是一个地方自治团体。如果呢，我们讲台北市政府呢，只是它里面的一个什么机关而已，只是地方自治团里面的一个行政机关一个行政机关所以。整个地方自治团体呢，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公法人，它只是叫做所谓的地域性的公法人。那地域不是十八层地狱那个地狱就是说是这个地域等于一个区域的地域性的公法人地域性的公法人，地域性的公法人。那这个地域性的公法人呢，它在我们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它有时候也会被所谓的大的这个国家呢欺负。大的国家欺负说欺负有时候是讲的比较难听啦有时候可能他也会受到一些国家的不利的对待那比方说台北市呢，比方说他之前呢，比方说他要做这个里长的一个选举，他说呢，我可不可以不要照这个时间选，我在别的时间再选？中央跟他讲，就发了一个函说，你这样这个延期选的行为是无效的。那两个就有争执。那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争执呢？其实就是。中央这边呢，对台北市呢做了一个行政作用做了一个行政作用。那当然呢，台北市政府它或者是台北市这个台北政府可以代表台北市呢，在对其他的人做一些行为也是有可能比方说呢，你在走在路上走在路上，刚讲的例子比方说台北市的警察局呢，它的警员对你开了张罚单，就是呢。台北市这个法人呢这个地方自治团体的一个地域性的公法，它透过台北市政府对你做成了一个什么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所以呢地方自治团体也会欺负人民那行政作用呢也会，这个本身如果是从国家发出的，它也可能对人民产生一定的规制力。所以最终啊，其实最可怜的就是谁就是人民啊人民。那人民可不可以说呢，我对于这个台北市政府，我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些行政机关，我做一些反制的作为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不过这就要讲到后续的这个行政征讼的问题行政征讼的问题。好，那除了地方自治团体之外，当然呢，我们刚刚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说可能会被国家这个行政作用所作用到的呢，其实还有什么，比方说呢，行政法人。也可能呢会变成是一个被行政被这个国家它的行政作用所这个所及的一个课题。那还有谁呢比方说像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农田水利会。农田水利会。它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可能会被 国家的这个公权力呢，所及的一个所谓的公法人的一个这个课题，公法人的课题。那当然，他们本身也有可能会对人民呢做成一定的什么行政行为，这样子。所以人民呢，等于说是被夹杀的。那在行政主体组织之间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讲到的公法人，所以一开始讲到的国家之外呢，还有切出去的行政法人，行政法人。那切出去行政法人之外呢，还有我们传统上所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地方自治团体，也是公法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那另外呢，比较等于说更传统的，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这个水利法里面所规定的农田水利会，农田水利会它也是一个公法人，公法人。那这些公法人呢，他所面对的就是说他在彼此之间当然也会有一些争执，会有一些争执。那同样的呢，在这个跟人民之间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争议。那这边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啊，有没有可能呢，由台北市这个地域性的公法人，或由比方说呢行政法人，或由这个农田水利会呢，反过头啊对行政机关呢，对这个国家呢，这个大的公法人啊，等于说他跟天公借胆，那对他做成一定的行政行为，可不可以？比方说这里反过头去做一些行政作用。这也有可能，这也不无可能，而且呢，在现实上面呢也常常发生。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比方说呢，像中央，假设，比方说经济部，在台北市的一个辖区之内，他呢在做一个工程，做一个工程。那大家知道在做工程的时候会有一些尘土飞扬，所以依照我们的这个空屋法的规定呢，应该三级条的规定，要空屋法的规定，那你这个在施作这个单位呢，你必须要不时去洒水，洒水，或者是用各种可能的一个防治措施呢，防止这个土尘啊飞扬，防止尘土去飞扬，所以如果大家之后在工地看到那边尘土飞扬的时候，你就可以打电话去检举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没有依照我们空屋法的规定呢去这个遏制这些粉尘。那比方说呢，国家它有一个行政机关，它叫做经济部。然后经济部呢，在台北市的辖区里面，它在做一些工程的时候，结果呢，没有去做好什么，没有去做好这个粉尘的一个防治措施，结果一罚呢，就被罚了，比方说40万，罚40万算是还是算行情价，行情价，最高可以罚到100万，所以常常就看到说呢，这个在裁罚的时候就40万，罚了40万。这就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呢，由台北市这个小小的一个所谓地域性的公法人去罚了一个大的国家，去罚大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有也有所以在这个其他的公法人，你说彼此之间呢，也会有一些往来会有一些各种行政行为的往来。那这样的一个往来呢，当然最后可能啊，都会变成行政争讼都变行政争讼。所以大体来讲呢，我们先看就是说，如果从行政法的角度，我们去看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在我们之前所讲到这一块占据了将近半个黑板大了，也是我们今天花了一些时间呢，跟大家辩证的一些观念。这个整个大的部分呢，其实就是什么？就叫行政组织法的部分。行政的组织法，也就是说呢，规范整个行政组织。那什么叫行政组织呢？其实回过头来讲，就这个大的框框，这个大的框框从公法人以下一直到行政机关，这个叫做一个什么？一个叫做一个行政组织的一个形态。那规范一个行政组织，也就是规范行政法的一个主体这个部分呢，叫做行政的组织法。行政的组织法。那为什么要一个行政组织法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公法人都是法人嘛，既然是法人，就是法律所创造出来的。那我们就要透过行政组织呢，去告诉人民说，或者是形塑出来说，它长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的权限，那它有什么样的职权，它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是行政组织法的范畴。组织法的范畴。那一直到了中间这一段，我们说行政作用这一块，行政作用这一块，那顾名思义呢，既然叫行政作用，当然就会有个行政的作用法。行政的作用法就是行政的行为法。行政的行为法这一段，那从行政行为法，因为是行政行为，然后会跟人民或跟其他的公法之间呢发生冲突、发生碰撞，所以呢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争讼的可能性，会有争讼的可能性，所以呢就会产生所谓行政的争讼法。争讼法。那争讼到后来，如果人民的救济的一个权利还是没有完全的获得确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个什么国家的赔偿或国家的补偿。 国家的赔偿或国家的补偿。所以呢，如果要简单来讲，就是说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行政征讼法以及那个所谓的国家的一个责任相关的法律呢，就构成了我们所要学到的行政法的内容。好，行政法的内容，那我们的行政法这个只能叫做什么总论？好，总论就是总体的行政法，我们要学的是这一个，那这是我们考试的一个范围。那进一步到各论的部分，就不是目前就不是我们这边所处理的范围啊。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哦，这部分就是各论的行政法或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哦，这也是各论的行政法。当然，总论行政法里面不免会把各论东西拿进去谈，哦，因为呢，这个总论总是要去用各论去实现它的，哦，所以在很多的个案里面呢，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一个空污法的案例，它其实呢看起来是一个个案各论，哦，行政法各论的一个这个表象，哦，是一个空污法的问题，那其实考的呢可能呢就是一个跟行政作用有关的一个总论的问题，哦，一个总论的问题。那在我们讲解的顺序上，就是我们之后呢在具体的看到我们主要学的内容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重心呢还是会放在行政作用这一块，哦，虽然说我们这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谈的很多，但是我们的重心呢会在行政行为的这一块。它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它呢是一个这个对人民会产生直接侵害的东西，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是法律规范的密度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实务上所关注的一个程度也好，都是最重的。好，所以呢这一块会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讲解的重心，会花掉我们最多的时间。那之后呢我们才会谈到什么，谈到所谓的行政组织的部分。好，行政组织的部分。那另外其实我们在讲到行政作用的时候呢，其实也会一定会连带的去影响到我们的征讼，还有甚至后面的一个国家的赔偿或补偿的责任。好，因为呢当人民面对到一个行政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他拿出的盾牌就是行政征讼，哦，就是行政征讼。那这一块呢，通常都是跟我们的行政作用是绑在一起的，哦，是绑在一起的。好，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一个顺序和范围呢，大概来讲就是说呢，从行政作用当作是一个切入的角度，花比较多的时间，回过头去呢，我们再去看看，哦，这个到底我们把公法人做个解剖，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有什么问题的一个争点，哦，和重点，哦，等等，哦，我们进一步呢再去回归到我们的行政征讼做一个总体性的处理。那在考试的时候呢，以选择题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行政组织的部分的一个题材呢是比较多的啦，哦，比较多，因为行政组织很多很多这种所谓的一翻两瞪眼的题目，哦，一翻两瞪眼的题目。那在申论的部分呢，其实这个绝对是还是以什么行政作用呢作为整个主要的考点，哦，主要的考点，哦，所以呢对这两个部分的掌握呢，其实当然它的一个这个掌握的方式不太一样了，哦，就是说当行政作用的题目一出来的时候，通常它的一个灵活度就是比较高的啦，哦，比较高的。当我们看到是行政组织的题目的时候，它的灵活度呢相对来讲当然就会比较僵化一点，就没有那么的高。那就所谓的公法人的这个部分，哦，就是说在我们整个这个行政组织法上的一个实践上，其实呢之后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更细的部分啊，比方说呢像我们知道公务员，那公务员呢我们有公务员法，哦，这公务员法呢其实也是我们把它放在整个行政组织的内容之一啦，哦，内容之一。好，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呢，大概先跟大家呢做这样子的一个鸟瞰，这样的鸟瞰。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先告一个段落之后啊，我们回过头去看行政法的行政两个字，哦，这个行政，哦，为什么我们行政呢，哦，会这么的被重视？我们要知道呢，国家权力呢其实除了行政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权，叫做立法还有司法，哦，行政立法和司法。那在讲这三个权的时候很奇怪，哦，我们都会把行政呢讲在第一个，哦，讲在第一个。那这个不管呢是在我们的媒体版面上也是这样子啊，总统选举的版面比较大还是司法院院长选谁的版面会比较大，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容易去判断。那立法院院长的这个他的行政院院长的一个是谁，还有立法院院长是谁，哪一个受到关注会比较多，或者是行政院院长和考试监察两权这两个院的院长，哪一个人呢他所受到的关注呢会比较多一点，哦，其实呢这个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那为什么行政重要，哦，为什么行政重要？我们知道呢国家有三权，哦，如果我们先不把这个考试跟监察这两权啊把它这个去加以讨论的话，当然这两个权利也是有讨论，也是非常有讨论的价值，哦，也不是说就如某一些学者所讲，哦，这两个都是这个怪兽，哦，那当然我们还是回归到比较典型的，哦，一个三权分立的状态去讨论。 我们行政之外呢，当然还有所谓的立法，哦，司法和立法，哦，把司法写在这里，一个司法权，哦，一个立法权。通常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哦，比方说当一个，案件爆发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哦，比方说呢，今天呢突然有一个公务员，哦，他在外面的，哦，比方说他做了一个，我们就讲简单一点，比方一个警察好了，一个警察他呢哪一天呢喝了酒，哦，结果这个在外面呢酒驾肇事，哦，把人家撞了，哦，把人家撞了，我想这个新闻大家都看过。那撞了之后呢，结果当然记者去拍，去采访，开始轩然大波了，对不对？这时候谁可以先来处理这件事情？谁可以做最前阶段的处理？是司法吗？还是立法？还是行政？恐怕是只有行政。这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哎，这个警察呢，马上就被停止，马上被停止。这就是什么？行政的作用，哦，行政的作用。那比方说呢，像我们的一个最近，哦，也吵得沸沸扬扬的事情，这个美国牛肉，哦，是不是可以，某程度上来讲，就一些比较敏感的部分的开放进口，是谁来做决定？是行政来做决定，哦，行政来做决定。那美国牛肉吃了之后啊，或者是有关于瘦肉精的部分，吃了之后对人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哦，到底会不会有危害？那这个部分最终的一个决定者是谁？也是行政，哦，也是行政。所以行政它其实掌握了一个我们算是一个所谓的积极主动的一种权利，哦，一种积极主动的权利。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在学到所谓的行政的时候，这四个字应该，哦，不会陌生，哦，不会陌生。它是非常主动的，而且它是非常快速可以反映一些事情的，哦，可以快速反映一些事情的。那这样的一种国家权力呢，其实在自古以来呢，它都是一个最主要的国家权力，哦，包含在君王的时代，哦，在君王的时代，哦，其实也是行政权，基本上行政权就包含已经把司法跟立法这两块都已经把它吃进去了。把它吃进去，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呢，这三权呢逐渐的被划分出来，哦，被划分出来。立法这一块呢，哦，之后我们也会讲到，其实立法这一块是，这个主要是贵族，哦，跟国王抵对抗，这些贵族呢，他为了，哦，比方说国王一天到晚跟他征税，哦，一天到晚跟他拉人，为什么要征税？为什么要拉人？哦，因为要打仗嘛，我要打仗，所以呢，这些贵族呢就有些跟国王，哦，去谈判的筹码。他呢把立法权呢吃下来，哦，就是说你要在征兵要抽税之前呢，你一定要经过议会的同意，哦，议会同意，那最后就演变成说呢，议会要立法，哦，议会要立法，立法权，哦，被掌握了。那最后后来这个司法权呢也相应的独立出来。那这立法跟司法呢，相对于行政而言，他们有不同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缰绳的作用。立法是一个事前的控制，事前对行政呢先控制住，哦，我们先立法让行政去遵守。那事前的控制呢，毕竟还是不见得能够尽其功。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呢，有些人就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哦，就是说法律呢就是用来被违反的嘛，哦，规定就是用来被打破的，哦，所以呢，立的法呢不见得他会遵守，哦，不见得他会遵守，所以呢就要由这个司法来做事后的控制，哦，事后的控制，好，事后控制。由事前控制跟事后控制来拉住这一批呢，可能会蠢蠢欲动，可能会脱缰而出的野马，哦，那这个野马呢，哦，基本上，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哦，这么的这个温煦。它一发起疯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就是会造成很可怕的一个这个损失的一个后果。我们讲简单一点，哦，比方说呢，就核能的这个部分来讲，我们讲到风险，哦，风险控管。如果说呢，完全我们对行政都没有任何的监督，那大家信不信，哦，核电厂可能搞不好哪天就盖在你家门口，你完全没有办法知会，哦，完全没有办法知会。那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故来讲的话，那其实它所造成的一个生命身体的一个危害，恐怕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哦。所以呢，我们透过立法跟司法呢去分别做控制。那个司法这个权利呢，虽然说它可以对这个行政的行为呢做一些事后的非难，哦，事后的非难。那立法呢也可以做事前的一个管控。不过呢，再怎么讲呢，行政它还是什么，还是有一些空档，它可以脱缰而出。所以呢，我们之后也会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行政本身呢，它也会有一些本身的一个所谓的管控，哦，本身的管控叫做科层组织。好，所以为什么人家会骂说行政官僚，哦， 为什么骂行政啊很官僚啊，一层一层上去，然后有些人呢提到说呢要给长官什么批示啊，还要等长官做决定啊，言必称我的长官啊，言必称上级机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哦，当然这里有这个有它的道理存在。课程组织呢，就是为了要抵消掉哦这个行政的能量。哦，我们想想看呢，如果呢一个组织里面一个人就说了算，一个人就可以做决定，那恐怕这个公权力的发动可能比较草率，对人民的这个权力的影响也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透过课程组织呢，我们组织法这边的东西呢，去抵消掉一部分行政的能量，哦，抵消一部分行政能量，就你像太阳一样要照这个照到地球来了，可能要经过好多好几很长的距离的耗损，再经过大气层的阻挡哦等等之后，达到地面还是这么热哦，还是这么热。那行政也是这个样子，它本身能量是非常强的。必须透过各种的方式把它拉住，好，以免危害人民。那为什么行政法？那行政法在规范的就是行政权嘛，好，行政权让行政立法呢，透过立法的一个模，立法者透过立法者的那个他所立的法呢来控制，让行政呢能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好，能够这个确保他的一个行政的一个行为的合法性。好，这是我们在讲到所谓的行政行为的时候呢，那还有行政这一块呢，我们所关注的。就是行政法里面所要规范的叫做行政这个权，哦，行政这个权。那在我们先看到讲义的第一页，哦，第一页回过头看看到底什么叫做行政，哦，什么叫做行政。那行政它的一个界定呢，事实上比较重要的部分它其实会是在所谓的这个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真的会比较研究到行政的本质的部分，会比较偏向于所谓的行政学这一块，哦，行政学这一块。所以我们这边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呢去跟你讲说呢什么叫做行政，我们只会把一些相关的学理上的一个看法呢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因为毕竟行政法，如果你学行政法连行政都不知道，啊，或许这个真的有点说不太过去，哦，所以呢在我们讲到所谓的行政，哦，的时候呢，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说到底行政的概念是什么，哦，行政的概念是什么。那行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讲义的第一页，哦，所以从第一个就从概念的界定来看的话，一个是组织意义上的，哦，一个是所谓的形式的意义，哦，这边大家主要看一下就好。像组织意义上呢，哦，主要是在从构造上，哦，来看，就是我们刚刚在黑板上面所讲这样的一个构造。那从形式的意义呢，哦，这是从什么，比方说从这个在我们看到讲义第二页的最上面，哦，最上面，那它主要是比较偏向于在这个所谓的作用行政行为的这一块，哦，行政行为的这一块。那其实不管是从组织意义或者是从这个所谓的形式意义来看行政，大部分大概来讲我们都可以发现说啊，它都是一种比较这个观察这种描述式的，哦，一种描述式的，它其实不能够算是一种定义，哦，它只能算是一种对于行政这个权力的描述而已。它描写什么叫做行政，哦，什么叫做行政。那进一步呢，我们看到如果真的要去讲什么叫做实质意义的行政的话，我们看到讲的第二页，哦，这边实质意义的行政其实比较多数的说法是用所谓的消极说，哦，消极说。为什么消极说最多人用呢？哦，因为这是比较偷懒的说法。问你什么叫行政，你就说呢，哦，扣掉立法扣掉司法之后呢，通通都是行政，哦，通通都是行政。那这个如果呢这些，像有一次一个学者就问到说，那什么叫做立法，哦，什么叫立法，他同样回答说呢，只要不是行政，哦，不是司法就是立法，哦，这是很好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文字游戏，哦。但他主要呢为什么会用消极说啦，因为呢在尝试的去定义行政呢，其实很难去定义之后，自然的应运而生的就是所谓的消极说，哦，用反面来界定，哦，叫做行，什么叫做行政，啊。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消极说里面呢，哦，就是说不管怎么去定位，哦，可能都会挂一漏万。那另外呢就是说呢，在我们的宪政体制底下，哦，是到底什么是，是不是一个三权分立的结构，哦，事实上因为有些争议了，哦，有些争议是不是真的一个典型三权分立结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套用在我国呢，有些学者是有疑虑的，不过这样的一个疑虑大家不用担心了，大家可以放心，就是说啊，在考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考你的题目叫做什么叫行政，哦，什么叫行政。所以呢，大家来讲，我们就知道说有哪些界定就可以，哦。那在第三页这里是比较有勇气的，哦，就是所谓的积极说，哦，积极说，我们积极的去界定什么叫做行政，哦，积极的去界定。那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醒思哦，很多很多醒思，包含像我们看到第三页这里括这个阿拉伯数字的括号这里，括号一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行政呢是基于自发性的国家目的之实现哦。那这边所谓的自发性的国家目的哦，其实是一个，其实简单讲就是一个国民的总意志啊。但是国民总意志呢，其实有时候会怎么实现？有时候会从透过立法者去实现哦，比方说透过立法者的立法，像这个最近哦，那另外，比方这个我们先讲到，就是说，比方另外像这个行政这个部分呢，他可能自己会发现一些问题，自己去实现一些行政的这个行政上的一个公益目的，像什么呢？像这个最近我们的陈忠成院长不是讲说呢哦，这个上网哦是基本人权，对不对？上网是基本人权。那如果我们把能够快速上网这件事情呢，看作是一种所谓的行政目的。那这个目的呢的达成呢，就是一种行政的我们概念界定的范围。大家不要小看我们一句话叫做行政目的。那有时候呢，在我们讨论像行政契约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所谓的公益目的，哦，公益目的，无论是行政目的呢，或公益目的呢，哦，都是会在我们之后的一个这个学习上面呢，会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哦，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行政目的呢和公益目的，它其实是一体两面，这两个东西会都在一起，会都在一起。那它的一个反面呢，我们跟它做对比的叫做私益，叫私益，私人的利益，私人的利益。简单来说呢，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巨人和人民呢在对抗的时候，像我们刚刚黑板上已经插到这个图，一个很庞大的，像我们占领整个半个黑板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家组织呢，因为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民在两者之间在做拉扯和对抗的时候，这个天平啊，应该怎么去摆哦？我想每个人呢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啊。哦，当然我们会把比较多的砝码会放在人民的这一边，能够平衡一下他跟国家之间的一个实力上的差距。哦，这我想应该是这个大家所熟知的。像那顺带一提的是呢，大家知道天平哦，天平绝对不会是正好是平的啦。哦，不会正好是平的啦。哦，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就是因为像比方说，他如果去国外看这些雕像的话，那像正义女神哦，很多老师把它放在书上。其实正义女神她手上所拿的那个天平哦，是歪歪的，哦，是歪歪的。那歪歪的意思不是说它不公正的意思哦，而是说呢，它这个天平永远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换句话说呢，法律所带来的公平呢，一定是不断的在调整的。好，不断在调整的，绝对不会是一个死板板的一个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像我们很多机关，它那个天平就是完全是平的。像如果大家如果当过兵的话，如果是当军法的一个官科，你肩膀上那个天平就是死死板板一个平的，哦，那都是比较伪善的啦，是假天平啊，哦，是假的啦。那真正来讲的话，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动态的，哦，那在人民跟行政之间在做这个衡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考量的就是一个是行政目的，一个是公益。那行政目的和公益呢，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总体的概念，为了大家好，好，为了大家好。那这就是会划归到我们整个很多在我们社会上所处理的个案里面哦。比方说呢，像最近这个新庄线通车嘛，那通车之前呢，事实上有很长一段的争议，就在于说到底乐生疗养院要不要拆，这个院民呢到底要不要搬迁的问题。这个呢，当然我们先不讲后面一些比较可能涉及到一些人性尊严，或者是涉及到一些相关法学理论的一些争议的部分，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东西在争执。那这些院民的这个部分，院民的权益呢，它到底是一个私益还是公益？哦，那当然呢，这些社会团体呢，或者一些这个乡土团体，它当然是会希望说把院民它本身本来是私益的东西呢，把它赋予所谓的公益性。这个公益色彩，好，公益色彩。那现在讲，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很简单，但是呢，在我们看到之后的具体个案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公益目的，哦，行政目的呢，会是一个什么？会是一个在我们考量行政法的一个原理原则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点。哦，所以呢，我们这边看到第一个基础数的界定叫做行政呢是国家总意志的实践，这个总意志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公益，哦，就是一个公益的考量。哦，好，那 再来呢，第二个其实跟第一个呢可以看在一起，就是说这个阿拉伯数字括号二说行政呢是在法的总体支配之下积极的实现国家目的所谓具有统一性的继续形成的国家活动，这些我想大家就不要真的去背它，看看就可以，看看就可以。它其实呢第二个是刚刚我看到括号一的进一步的具体的说明，就是在整个一个总意志或总体的一个支配之下，那在法的总体支配之下，当然主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立法者立法者的一个支配之下立法者的支配之下。那行政呢，再来说它是在政府之下呢国家或其他公权力主体在个别事件中创设或消除若干新事物的行为这也都是一些描述。那还有呢，我们直接看到这个括号第六行政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立法意志的实现这也是跟刚刚我们看到跟立法者有关的跟立法者有关的。那第五呢回过头看第五，他说行政呢是依照上级机关指令所谓的具体个别的一个规制。那上级机关的指令就是我们这边刚刚所提到的叫做科层体制行政内部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管制等于说它内部的一个内控机制内控机制。那这个第我们看到直接看到这个第八他说呢行政呢是依照法规范或受法的规范呢拘束的具体任务的履行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第十行政是有拘束性决定的一个行程决定的行程。那这些呢描述呢当然我们不用去记了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呢大概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行政。那一直到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四页所谓的特征描述的行政，其实在整理我们刚刚看到的积极说里面所讲的内容。他把他所看到的行政呢描述出来，用描述呢来代替定义来代替定义。那这个描述里面呢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括号国字小写四这个部分，他说行政呢是具有一个积极主动的特性积极主动的特性。那像这个之前我有跟这个前一班同学有讲过，因为之前一阵子呢我因为这个处理案件的关系常常去骑马，因为处理一个马场的案件。那骑马是一个很有趣，我以前呢都我是很爱护动物的人老实说，像之前养一只小老鼠它死掉了，我还难过了好一阵子那每天给它吃最好的就是那只老鼠才不过50块而已，但它的家呢好像2000多块然后呢它的饲料呢每天给它吃的饲料大概我都买一些比较好的，什么香蕉干的香蕉干的橘子什么东西每天喂它吃还咬我就是还不领情然后到死的时候都还不认识我是谁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遇到马之后我的性格就有一些些微的改变马这个东西很好它跟行政真的很像，你对它太好它会把你摔下来就会把你摔下来。像我记得第一次骑的时候那匹马就是一匹瘦马，因为那时候一开始那个他不敢给我骑太高的马因为怕我就是这个之后无法再执行律师业务会残废那所以他就给一个瘦马给我，我看到瘦马我觉得好可怜我真的要骑他吗，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我就跟他说可不可以换一匹胖一点，他说我们现在马因为其他都很累就这匹还没有被超过所以呢就你来骑一骑好了，我就骑上去。那我对他很好啊，猫还一直摸他说哎呀我们就好伙伴这样，结果呢他就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又开始跑起来。那后面那个教练就跟我讲说因为你对他太好了你对他太好，他要感觉到你是生手，他就在欺负你，他在欺负你。所以我后来学乖了，我就照这个教练的指示，我就把他腿夹紧，然后呢把他缰绳拉紧拉紧，然后该抽的时候就抽果然就乖多了果然就乖多了。那像在训练那个军犬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这个狗啊还有军犬，这个军犬也是一样，就是说当你在牵它牵它在外面跑的时候，像我不知道你家的狗如果你家有养狗的话，那狗出去的时候它是跑在你前面还是跑在你后面，跑在你前面的那种狗就把你当成是它的宠物啦它是主人它带它的这个它的宠物出来玩的意思不是你在牵它，是它在牵你那这个狗就是这样。所以在训练军犬的时候会有个做法，就是说就他会把那个狗链子弄得很紧，那要左转就是这样拉就左转要右转就给他右转然后呢不乖呢就是在3秒钟之内，比方说他不小心自己就在那边大小便的话，就是直接呢在三秒他拉了之后3秒钟之内一定是狠打一顿为什么呢，因为过了3秒之后他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打他了真的。然后他表现得好你3秒钟之内你要给他好处，不然他也不知道说呢你为什么要给他好处。那行政就是这个样子行政就是这个样子，当你没有用缰绳没有用一个规则把它控制住的时候，它就会对你什么，它就会开始反噬你，这是 亘古不变的真理。那像我们之后呢，讲到法治国原则，我们会讲到一个，我们就先等于说先轻松的先讲这个，就是说讲法治国原则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一定会讲到一个叫做风险，风险的观念，风险法治国。那风险法治国算是一个目前德国来讲，它这个前一阵子还蛮夯的一个领域，到我国来讲，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风险的问题。风险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美国牛肉这样子的问题。当然，因为美国牛肉它毕竟跟我们还是隔了一层嘛，吃了也不会立刻死人，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好像跟自己真的很就是会骂啊，因为可能政治立场不一样，反正就要骂一下。那假设说我们今天把一个场景呢，大家不知道我们看过那个影集啊，叫《阴尸路》就是演那个很多人变成僵尸那种片子。那这种片子有一个特性都有一个英雄啦，在那个时代底下，就是说，在一个情况，比方说你都不知道说你四面八方什么时候会有危险的时候，其实呢，你就会寄望有英雄来保护你哦。这个其实人家说呢，每一个女生的心里面都住了一个小公主哦。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想那种被期待、被保护那种安全感呐。那当你遇到这样一个，就是说你的那个生命哦，你的一个安全可能随时被剥夺的时候，你特别会想要求助一个强者哦，一个强者。那这个强者呢，如果划归到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行政啊，行政最有资格保护你，所以在战争的时候，行政的权力会大到什么？大到一个极致哦，一个极致，他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你晚上不能出来就不能出来哦。那在同样的呢，如果真的不是讲战争，然后如果真的没有战争，那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权力会不会流失？也有可能。比方说呢，像我们对于手机电磁波的一个问题，最近是比较少人在讲哦。那到底呢，谁来帮我们把关？哦，是立法者吗？立法者可能没有这个技术，我们最后呢还是能靠行政。那行政他说了就算，说了就算。所以呢，我们不断的依赖行政为我们对一些所谓的不可知的风险，什么叫风险？就是你到底手机电磁波会不会对你产生癌症？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那美国牛肉吃下去之后呢，会不会哪一天呢，你就突然就变成僵尸？你也不知道哦，你也不知道，你都只能靠行政跟你讲哦，靠行政跟你讲，当然不是靠名嘴跟你讲哦，靠行政跟你讲。那这时候呢，其实你的一个，你就把你的很多的权就赋予给行政去做决定。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之后呢，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危机啦。就是行政的这匹马呢，在被训练的已经驯化了，看起来都很乖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好像慢慢的放松我们手上的鞭子。好，这是我们往后呢所要进一步去讲的东西啊，会在具体个案当中表现出来。好，那看到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这个行政的种类，我们再让大家休息一下。在第五页以下呢，我们是讲到一些关于行政的这个种类，行政的种类。那讲到刚刚呢，其实我们对于行政的理解呢，其实都还是停留在说，哎，一个组织会做出一定的这个行为，一定的行为。那下一节上课一开始呢，我就会带大家去看说，那到底所谓的行政行为，到底有哪一些，到底有哪一些，以及它所涉及到的一个赠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好，那我会先稍微跟大家提一下，让大家能够比较能够掌握后续的内容啦。那这边我们是简单的先看到行政的种类，它里面所讲到的第一个分类就好，让大家先有一个观念哦。所以的行政行为，如果它从它的本质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有所谓的轻易行政和受益行政哦，这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理解的一个部分。什么叫做轻易行政？哦，就是侵害你的利益的行政嘛，哦，就是让你的这个利益呢被剥夺甚至被限制的一种行政。那换这个用白话来讲，就是呢对人民呢比较不好的一种行政。那这种行政呢，事实上也是我们行政程序法里面，或者是我们相关的行政法总论里面呢一个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部分。在轻易行政的这一块呢，我们会给它比较多的法律上的规制，我们的法律规制会比较多，大家可以记一下。那什么叫法律规制比较多呢？也就是所谓的法律的密度会比较高，密度会比较高。那如果之后我们学到依法行政、法律保留，我们就会说呢，我们法律保留的密度呢是比较高的，就是说我们对它会做比较多的规制，会让这个行政机关它的一个手脚呢被绑得比较紧一点，比较绑得比较紧一点。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受益行政呢，当然相对来讲就是对你给你好处的，给你好处的。好，比方说呢，什么叫受益行政？像轻易行政，我们可能比较这个常见。好，比方说呢，像一开始我们举的例子，对你做一个罚款。好，比方说呢，像这个五月到了之后呢，大家可能在座有些人，少部分的人，可能需要有这个课税的一个问题。那税的部分，课税，这个罚款，或者是呢，男生年龄到了就要去当兵，当然目前好像有些人就不用当了，这个非常的好。那这个当兵呢，也是一种算是轻易行政，轻易行政。那受益行政呢， 就是给你好处的，好、哦、给你好处的。那这两个之间呢，当然如果受益行政的话，它的法律保留的密度呢就会比较低一点，好、哦、就会比较低一点。那刚刚讲到当兵呢，事实上有几个议题呢，我们都可以去讨论哦。比方说像我们讲到之前所谓的路易特有没有？好、哦，路易特当兵的这个事件，好、哦，路易特啦，哦、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例子呢，稍微来讲一下哈、哦，有关于一些我们对于行政法上的一个思考、哦路易特的案件、哦、其实我们先不把一些很高深的学理呢拿出来，我们就讲简单的，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哦。比方说呢，哦、在、哦、比方就讲就是路易特事件好了。好，路易特事件。那路易特事件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呢？哦、就是有一群人、哦、我们就把它化约成一个人好了。就先不讲那个比较群体性的一个政策补偿的问题，我们先讲，比方说某甲呢，哦，叫一般人、哦、多当一年兵，好、哦，多当了一年兵，好、哦，就这样一个事情，好、哦，这样的事情，那这是白话，对不对？好、哦，这是白话，他为什么多当一年兵呢？可能是因为、哦、比方说呢，它是基于一个 A 命令，当年呢可能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当然可能有授权，可能没有授权，我们也先就不去深究这个命令是不是有授权的问题、哦、是不是有授权的问题。好，那我们先看呢、哦、就是在多的那一年里面、哦、我们可以看到甲呢多付出一年的这个劳费哦，劳力好了，好劳力，我们就直接讲劳力了，其实是一年的时间哦。那另外呢，相对来讲，甲也怎么样，多领了一年的这个俸给，好，一年的俸给，好。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所谓的轻易行政和受益行政、哦、到底它是一个轻易行政还是受益行政，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判断、哦、最简单的开始判断。我们刚刚讲到了当兵它是一种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答案了嘛、哦、当兵就是一种侵害行政、哦、侵害行政。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在之前在讨论路易特的案件的时候，有一些声音说，诶，那你也多领了一年的东西啊，你多领了一年的所谓的薪水啊，我们刚刚讲俸给、哦、薪水，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是变成反倒是一种受益的性质？我给你一个工作。那我们在看所谓的轻易跟受益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哦，标准是什么？其实呢，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呢，哦、当然他的确是有领钱、啊哦、的确是有领钱。但是呢，他所付出的这一年劳力跟他所领的这个钱呢，假设说是真的是相当的、哦、比方说他付的是一个至少是外面的基本工资。那当然呢，整个来讲，他或许不见得呢，就可能就不见得说他在要求补偿啊等等，或主张他是一个侵害的时候这么有理。但是呢，大家知道哦，当兵的时候你领的钱啊是多少钱？我想大家这个摸摸自己的心啊，应该都知道、哦。所以在座男生啊，吼、哦，当过兵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当兵的薪水是高还是低啦？哦，我想应该没有人觉得高的吧？哦，没有人觉得高。像我有几个同学哦，那时候一起在当兵的时候呢，他女朋友已经去私讯了，哦，私讯，然后甚至还有女朋友比较大一点，当司法官的，就好像差距有20几倍之类的，哦，就是这个跟就是当兵的这个男生的薪水跟女朋友之间就差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同学出去跟人家吃饭啊，都很丢脸啊，就是跟女生出去，因为男生嘛，好个面子，都会想说，哎，我就把这个饭钱付一付就好。这女生说，啊，你现在没有钱了，啊，帮你付啊，她觉得非常的孬，非常孬。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说呢？这个算不算是可以因为这个东西把它看成是一个所谓的受益行政？哦，当然是不行，哦，当然是不行。所以这整体来讲，整个路易特事件，整个某甲他看基于这个 A 函的时候多当一年兵呢，这个事情呢，其实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轻易行政，哦，还是一个轻易行政的性质。哦，那当然呢，还有 一些比较难以判断的点哦，之后我们再讲到说给付行政、干预行政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进一步去说啦哦。那其实，在我们判断一个行政它到底是一个给付或者是一个轻易的时候，大家不要因为里面有一些给付的性质的一些属性呢，你就轻易的把它认为是一个给付行政哦，或者受益行政哦。这是我们首先呢，先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基本观念的厘清哦。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行政的种类这个部分，那有关于干预行政这一块呢，我们等一下再去看哦，等一下再去看。我们先看到一个比较这个后面的部分，看到这个讲义的第九页，我们先稍微带一个观念哦，带一个观念。第九页这里呢，分类的第三哦，我们看到行政的法律拘束性，用拘束性来做分类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分成所谓的基数还有裁量哦，基数和裁量。那基数跟裁量呢？事实上是两个这个算是相对的概念，相对的概念。什么叫做基数呢？就是说法律规定你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裁量呢是法律呢，规定这个你可以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内呢，你行政机关呢自己做决定，自己做决定。那这个呢，跟我们的这刚刚所讲到的这个干预和这个给付呢，当然它是另外的一种这个分类的模式，分类的模式。在裁量行政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呢会在后面有一个章节叫做裁量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时候呢，会进一步去去这个做探讨，去做探讨。那这里呢，我们主要先给大家建立概念，就是说呢，有些行政它是法律规定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有些呢是行政机关会有一些自己做这个决定的空间，自己做决定的空间。好，那回过头来呢，我们再看到讲义的这个第五页这里，这几这个行政的性质的干预行政，还有呢第六页这里所谓的给付行政。其实干预行政跟给付行政呢，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轻易行政跟受益行政呢，是有一点这个相类似性，有一点所谓的相类似性。那但是呢，它的一个这个区分方式呢，可能会稍微更上位更广泛了一点哦。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干预行政哦，当然从干预来看，就是一种侵害的意思啊，就是侵害的意思，对人民的权利呢产生一定的侵害。那给付行政呢，当然就是说呢，是给你一些好处，给你一些好处。那讲义的第六页这个部分给你一些好处。那从干预行政这一部分呢，我们看到讲义第五页最底下，我们这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呢，是为了排除侵害，维持公共安全，还有公共秩序的为目的 的这样的一个行政行为。那这样的行政呢，在典型上呢，都是以国，这是这个国家呢以高权的地位呢，所谓的行使公权力来干涉人民的一个自由财产，可与人民义务或负担的行政行为。好，那所以呢，干预行政它最典型的就是说，它是可与人民一定的义务或者是负担。好，义务或负担。那可与人民义务或负担呢，有时候它可能不会让你就立刻就损失财产。比方说呢，对你做一个课税处分，其实那时候你的口袋里还有钱，你的钱没有被拿走。好，但是它可能可与你一个什么一个义务，你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呢，把你的钱呢交给国家。好，这是干预行政它的一个特性。好，就是它至少可与你一定的作为义务或不作为的义务了。那给付行政呢，在讲义的第六页，好，是指什么呢？是指呢，在提供人民这个相关的福利福祉这样子的国家的行为。那早期的国家呢，其实啊比较着重的是在干预的部分，因为呢国家为了要什么，为了要惩奸除恶啦，为了要让整个一个整个所谓的这个行政秩序能够得到维持，所以呢他会用很多的干预的手段，比方说大家可以想见像警察的手段，他把一些这个可能干预危害治安的一些人呢把它排除掉，可能把一些可能危害治安的事件呢把它解决掉，维持整个行政秩序的安定性，这是干预啦。但是进一步呢，我们对国家的要求呢，就是说你不能让只是让人民呢可以在塞纳河底下搭帐篷，对不对？你还是要让大家呢有一个得到相对应的一个照顾嘛。所以呢，给付行政应运而生，让国家呢也负有，就等于说从国家保护义务的一个角度出发啊，其实让国家呢应该负担一定的对人民的一个所谓的提供福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像在这个如果是以德国法的脉络的话，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说呢，当时呢国家可能比较表现出来就是军队打仗，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个军队呢去维持一些地方的治安这样的行为。但是呢，农民在耕田，对不对？总是要挖井嘛，挖井。那挖井呢，凿河道呢，就是一个最早期最典型的一个给付行政。那给付行政呢，就是给人民一些福祉，给人民一些好处，给人民一些这个等于说照顾照顾。那 所谓的给付行政跟干预行政它的一个区分呢，事实上从表面上来看都蛮好区分，在 90% 以上的案例呢应该也都很好区分，但是有一些比较边缘的案例呢可能啊会有一些混淆，会有一些混淆。那我们先讲，比方说呢，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当你有一块地的时候，比方说你有一块地，理论上呢你可以在这块地上面呢自由的去盖你所想要盖的东西，其实理论上，因为所有权呢，你可以自由的使用，自由的收益，自由的处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原则，所熟知的一个原则。但是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如果你去自己在家里的一个土地上盖的房子，可能呢隔天就会被人家拆掉，被人家拆掉。那我们讲为什么要会这样会这样，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个建筑法的规定，有一个所谓的建造的制度，建造的制度，所谓的核发建造的制度。这个部分呢，它是我们建筑法的规定，建筑法的规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制？当然它有一个公益目的的考量，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行政目的在哪里？它的行政目的在于说，可能有都市景观的一个问题，都市景观，或我们讲都市设计，都计，都计的一个考量，或者是它有什么环评的考量、环保的考量，这之后我们都会讲到，就是像我们现在台北市，如果你要申请一个建造，有时候不是那么的简单，有时候你可能要经过都市设计的审议，就是说你这个在整个都市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规划上面，是不是看起来是不是跟我们的市容啊，能够相符合啦，那另外呢，环评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攻防点，那另外呢，甚至还有什么像树保、树木保护。以前呢，什么树保不树保，反正呢，有我的基地上面有树啊，我就随便把它砍一砍，对不对？砍一砍。现在不是哦，现在你还要经过树木保护的一个审议，你要，比方说你这个基地上如果有一棵树呢，它已经达到了台北市一个所谓的树保条例的一个标准，它已经，比方说已经几十年了，然后它的树种是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提你的树保计划，树保计划，那。等于说呢，来让市政府那边审议说，比方说你要把这个树移到哪里去啊，或者是呢，你是要把它钉两根钢钉让它死掉，这个他们要看，他们要看。所以呢，这个建造制度它有它的一个目的，有都计、有环保、有这个树保等等的一个公益的目的。那这个基于这样的一个合法建造制度，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个案，比方说呢，今天政府跟某甲之间，那某甲呢，他提出了申请。他申请呢，可能减负了他的一个这个树保计划，他通过了都计都市设计审议，他也通过了环评，他也通过了，他把这些资料呢都准备好，也把他的一些相关基地要开发的一些相关的应备文件都备齐了，交给市政府。那市政府呢，的确看到了说没有错，你符合了所谓的这个各种的标准，所以呢，我核发给你建造，核发建造。给讲，我们这边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干预行政跟给付行政的区分。好，如果我们单单只看核发建造这个部分，我们如果只看核发建造这一个市政府的行为，我们应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评价？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什么给付嘛，给你一个好处的给付行政，对不对？给付行政，但是呢？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整个建造制度的一个目的，整个建造制度它的一个背景，其实建造制度呢，它是对于什么？它是对于基本权的一种什么？对你的财产权的一种限制，其实对财产权的限制。它是限制权利的东西，它限制了你基于所有权，本于所有权呢，你本来应该有的权利。它只是透过什么？透过建造制度、建造的核发呢，把你应该有的权利怎么样还给你， 好，所以呢，在我们做干预行政和给付行政的评价的时候，这个部分呢，我们讲如果是讲要讲到一个比较会产生误解或产生混淆的，就是这个案例。好，比方说呢，在你本来就有权利，但这个权利呢被国家以法律规定的去加以限制的时候，那这个限制呢，后来可能你透过一定的这个合法的程序，你把这个限制给解除了。哦，你透过这个建造的核发或者是开发许可的取得呢，你可以开发一块地，可以建筑一定的房屋了。那这时候呢，看起来是国家给你好处，但其实不是，它是把本来你应该有东西呢还给你。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整个核发建造的制度呢，在我们的评价上还是一个什么干预行政。干预行政。那核发建造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我们说核发建造，我们之后就会讲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好，那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部分了。那核发建造呢，我们会说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给付性的处分。好，给付的处分。好，给付处分。好，这两个之间呢，好要去做区别。等于说，我们从比较细致的一个部分，我们说它是一个给付处分，好，是一个给付处分。就很像我们刚刚讲到路易特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讲呢，甲他领这个俸给呢，他的确是一个给付的处分，好，是一个给付的处分，好。但是呢，这无碍于说啊，他在个案当中有一个给付，好，一个给付的处分，它无碍于什么？它无碍于它整体的一个对于我们对于它整体行政的性质的评价。同样的，在我们这里看到有小小的一个给付的一个处分存在，没有错，它是给你好处的。但是呢，在整个哦制度的框架里面呢，它是一种干预行政的一个属性。哦，这是我们在讲到干预行政跟给付行政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强调，因为在讲到行政，当然就是讲比较高位的哦，比较上位阶的哦，在这样一个上位阶的判断里面呢，我们要知道说呢，我们要从基本权它是不是被侵害这一点呢去着手哦，去加以这个厘清哦。就是有关于这个给付行政和干预行政，好，和干预行政。那干预行政跟给付行政呢，事实上最比这个等于说最大的一个这个难处哦，也是我们大家目前呢可能还没有学到，也是我们在讲义的第六页第七页，有些第七页这里叫做给付行政呢，哦，是不是适用法律保留这个部分？那法律保留呢，是我们之后有一个专门的章节会讲的部分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理解哦。那什么叫做法律保留啦？哦，法律保留呢，简单来讲就是法律规定哦，法律规定就是要不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好，要不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好，所谓的给付行政要不要有没有法律保留呢？就是你要做给付的时候呢，你需不需要用法律来做规定？那给付行政的案例里面呢，好，比方说呢，哦，国家如果今天要做一个啊，比方说评价住宅好了，好，评价住宅。或者是呢，在前几年哦，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比方说呢，欸，国家要发这个消费券，哦，消费券来振兴经济，哦，或者是呢，国家要新建国宅，哦，来配售给这个人民。那这时候呢，就是种典型的给付的性质，因为本来你没有，哦，所以为什么要给付？就是本来你没有，是国家给你的，哦，国家给你的。那在这个，比方说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核发建造的一个案例里面，就不是嘛，是本来你有的，国家拿回去之后再还给你。这就比较给付了，这就是 只能叫做是一种干预。那如果本来是你没有的，比方说你本来是没有任何的补助的，那就因为你低收入户的关系呢，国家呢用法律的规定呢创设给你一个补助的权利，让你可以获得补助。那或者是呢，本来你是没有奖学金的，后来国家呢创设了一个留学奖学金给你。那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国家对你的一种补助或给付呢，需不需要法律规定啊？那相对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先看，就是说，那干预行政是不是适用法律保留？哦，是不是适用法律保留？那干预行政基本上当然是适用法律保留。哦，干预行政就是说呢，它一定要基本上一定要有法律或法律的授权的命令。哦，这之后我们会讲哦，来加以规定的时候才能够做哦，才能够做。那给付行政呢，这个部分既然是给人民好处，可不可以让国家自由一点、奔放一点？哦，能开心一点，人民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那可不可以哦？而不需要经过法律的规定哦，这是我们呢，这个等一下要看到的重点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